花开午夜春帆，雪拥蝉击寒山。问苍天，何色香了我心弦？ 修道莲心不染，残菊数字难残。问青山，谁拿住忘却尘寰？ 隔水望台寂寞明相锁， 欢喜佛尽了梦里难可。 唯吾我执求不得， 莫测年华而笑说， 此非玉如何知我心啊。 莲带两色，一色未知生，一色未知死。 人随两念，一念未知离，一念未知留。 生之时，千般蹉跎，离于世； 死之时，万般嗟叹，留于世。 东风不与孤剑，大刀翻灯归远。手心间，酒转归一重无眠。 不断眼观无望悲天，眉间缘此生必灭光景变。 欢喜佛尽了梦里难可， 隔水望台寂寞明相锁， 昨年花儿笑说， 唯吾我执求不得， 此非玉如何知我心啊。 隔水望台寂寞明相锁， 欢喜佛尽了梦里难可， 唯吾我执求不得， 莫测年华而笑说， 此非玉如何知我心啊。